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 喂食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他明明是在讲一个笑话，可最后听笑话的人却哭了。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要推荐的电影再适合不过了。一起来看人间喜剧。 还一个杀手不知点解，我哋每次落嚟香港做嘢都系咁行下行下，就好似电影里面啲杀手唔出声，慢慢咁行下 大家对巴尔扎克的巨著《人间喜剧》都不陌生，但此喜剧非彼喜剧。这部影片主要讲述搞笑二人组杜文泽和王祖蓝的一段心酸爆笑故事。片中杜文泽是位杀手，而王祖蓝饰演一位失忆编剧，这样的混搭必然上演一个荒诞剧。 我可以扯件衫啦，扯条裤啦，扯件底衫啦，扯条底裤啦，跟床单换埋，被单换埋，枕头套换埋，床换埋，全部靓靓。我知你想一定肚饿噶啦，病咗你要食粥噶嘛，系咪？ 在片中，杜文泽不得不恪守杀手守则，那就是杀手不可以有朋友，但却因一些机缘巧合，不得不与婆妈的王祖蓝共处一室，而这时的王祖蓝却与女友薛凯琪纠缠不清。所谓日久生情，杀手心会不会转换成兄弟情呢？ 我一个男人死不过，是你说你会一生一世爱我，讲大话。 不美酷不重要，关键是能从喜剧中体会到非喜剧的东西。本期国语佳片推荐电影《人间喜剧》。 杀气当风起，午夜的战场，千军万马而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讲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，美人泪断人肠，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。诀别时两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。 Yeah.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电影名单，而那些存了很久的影片总是百看不厌。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样一部电影《伴我同行》。 Oh man, wait to hear this. Wait to hear this. What is it, man? You guys want to go see a dead body? When the night has come. 影片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《尸体》，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小镇。四个英雄气盛的小伙伴，本是上学读书的年纪，却为了要上电台出风头，策划了一场寻找尸体的冒险行动。人多是非也多，四人行又会遇到怎样的波折呢？ We're gonna be famous. We're gonna be on every radio and TV show in the country. I still don't think we should go. 孩子塑造成主角，我们总会想到童年阴影和少年内心要强又脆弱的一面，这部影片自然也没有脱离这个主题。不同的是，影片更多的在讲述四个孩子内心的变化，而观看的人则成了他们成长的见证者。 Get out of this town now, my boy.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, man. And the first real taste of life. This is really a good time. The most a blast. But for everyone, it's the time that memories are made of. 如果这部影片不在你的名单中，那现在就赶快收藏起来，一睹为快吧。本期外语佳片推荐《伴我同行》。 首歌给我安慰。 时候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的深夜，电话响起，没有睡的我猜想是你，也许他伤了你的心，也许你怀疑他的情，这种大致